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天水围，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44，听朝早日出嘅时间系早上嘅6:3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We 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欠。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现年35岁，来自美国纽约曼克顿的这位创作女歌手，她的音乐有少少 psychedelic 啊，迷幻 feel， 同埋有少少怀旧的感觉。Lana Del Rey。Jerry 其实18岁开始已经写歌噶啦，2005年已经出道啊，用过嘅艺名譬如有 May Jailer 啦，又或者系 Lizzie Grant 啊。不过2010年咧开始用 Nana Del Rey 呢一个名字之后咧，就一帆风顺啊。本周星日榜占第10位 ，Nana Del Rey 嘅新作《Let Me Love You Like a Woma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到 Wednesday 嘅骚动音乐， 你有波声同埋严 平咁，骚动音乐有冇英文名？如果有英文名 up 出嚟就啱数啲，中文差少少 feel。 骚动 music 系啦，大家可以上去 IG search 骚动 music， 咁就会揾到我哋 IG account 啦。咁啊 ，Facebook 都系 search 翻中文骚动音乐啦，就可以揾得到噶啦。我哋而家系 meet 紧呢个 target， 希望有800个 followers， 咁我哋咧就会 post 之前咧喺节目嗰度 播住泳儿嘅沟渠唱泳嘅时候，我载歌载舞嘅片段啦。究竟去到今年乐坛嘅成绩单出嘅时候，我哋有冇机会 post 段片呢？而家683嘅， 加一加系有 系啦。因为泳儿本人佢都好希望睇到，咁但系我哋开咗个条件就要 fulfill 咗先至会咁做啦。做人好有原则噶嘛，系咪先？咁样啦。 但系其实咧，今日开之前咧，真系要讲下。 系， 我觉得呢几排都好多嘢睇。 啱嘅， 系啦，因为我哋由星期一开始讲阿姐，讲到其实寻晚我哋都到同其他 friend 讲紧，真系好开心。不过今日讲新嘢啦。 今日我想讲，我睇咗嘅就系寻晚喺凌晨四点嘅时候开始睇翻《全民造星》啦。suppose 应该要瞓觉，但系嗰一刻又唔想瞓，就近排因为知道好多嘅嘢发生嘅。 系啊， 嗱，乐坛有好多歌手派新歌啦 ，keep 住到。咁跟住我哋，所以有好多嘅访问陆续嚟紧。咁然后电视上面又有，咁《全民造星》其中一个大家都会关注嘅一个节目。 系， 咁我琴晚就开咗嚟睇。咁然后一路睇嘅时候，我系有一种好，我唔知点解好代入到嗰啲参赛者嘅感觉。 哦，我想问下你有冇谂过去参加全民造星？ 第一季嘅时候有人同我讲过嘅，我嘅反应系我又唔识唱歌，又唔识跳舞，我去嚟做咩咧？真系去搞笑咩？ 咪就系咯，咪就系去搞笑咯。 好似龙志权嗰一年佢个即系喺总决赛演出，系讲一段 speech 咁样咯。咁但系喺初赛嘅时候睇过上两季，都好少可用一种咁奇特嘅方式去啦。咁后屘甚至乎即系譬如花姐评判嗰啲都讲呢个节目真系唱歌跳舞嗰种。咁我真系去搞笑咩？系咪先？咁所以我系冇嘅咁。咁但系我话点解会有一种好代入到参赛者嘅感觉，就系佢哋去企上嗰个台度去表演俾一班评判睇，甚至乎导师啊观众睇嘅时候，可能有啲似自己有时要行上个台度去做 MC 啊，嗰种对住观众嘅感觉。咁即系唔系即系今日唔系谂住评论好唔好睇啊？网上面嗰啲唔系嘅，纯粹系觉得我企上个台度嘅时候，特别系好似喺个节目里边有讲到系，你当呢个可能系你最后一个机会，因为今次嗰个玩法系一啲出咗道嘅艺人， 重新再 玩啊嘛。咁里边嘅内容都讲到，你有冇惊过你出咗道本身有人追随你、中意你嘅？因为呢个节目之后，从此你嘅支持者会减少，甚至乎。会影响到你嘅将来， 系 有一种就系最后一次上台，究竟你系唔系有咁样样嘅嗰个信念啊？去企上去，有一次啊，出去做一啲企上台嘅司仪都系，你唔会知道几时候下一次噶，嗰一次就好似你最后一次做婚礼，你做得唔好嘅话，以后唔会有新人想揾你噶嘛，你唔小心讲一句下次见你拜拜噶啦，系咪先？ 冇下次， 你唔会有下次噶啦嘛，你做一啲商场又好咩？几多好，企上嗰个台度都系啊！你唔知几时会有下一次，系、 okay. 啦。嗱，我唔敢讲做电台有相同嘅感觉，因为我唔会咁嗰种叫咩啊？大道你哋讲啊，每一次入直播室咧都要当系最后一次，我唔会咁样讲，因为我会知道好现实嘅。 系， 我今日唔会系最后一次，因为你搵唔切人要换，你起码都一个礼拜啊。 你真系你份人咧， 我好直接嘅呢啲位。 讲感性嘢嘅时候，不如就坚持落去啦。 系啊，即系我唔会话每一次入直播室当最后一次，系因为嗰样嘢唔 make sense 个感觉系，因为呢一种嘅幕前嘅演出系一种长线噶嘛，我哋电台系唔似你企上台做一个表演，甚至乎去到一个比赛，我觉得嗰个性质系唔一样，不能够用同样嘅尺去度嘅，系啦，咁但唔代表我哋入嚟直播室唔做好、啊。 梗系啦， 系啦，只不过个心态唔会去到嗰种热血到极致嘅感觉啫。 我想话俾大家听啊，即系话俾你听，我同波成啊，人生啊，每一日啊，最精神嗰两个钟就系五至七呢两个钟。 我都系噶，又真系。 你都知道我哋两个几亏嘅咧，尤其是邱国成出咗名， 系 由入边出亏到出嚟嘅，面青口唇白嘅。 近排仲有暗疮添，十年都唔生一粒咁样。 所以我哋真系攞咗自己最好一道真气咧，处理呢两个钟话俾你听。 再加上因为今次导师除咗叶文之外，仲有彭秀慧导演啦。咁之前有即系跟过彭秀慧老师上一啲 acting class 嘅时候，咁又睇又回忆翻嗰阵时上 acting class， 唔系净系教演戏啦，讲紧你做 performance 嘅时候，你点样去处理你自己里面咧？佢成日讲下嗰阵时就系 all in 一样嘢。呢样嘢唔系净系做我哋电台或者呢行，你玩一个兴趣，你 系投入嗰个程度， 系啦 ，all in 咯，即系你起码完咗个过程里边，你自己100%投入咗落去，你自己都爽嘅，你自己表现咗你自己最真实，你所有嘅嘢攞晒出嚟啦，攞晒出嚟唔一定好噶，好现实嘅呢个世界。 但系最起码你对得住自己咯，觉得即系只有谂翻起我可能成绩唔好，但我真系攞晒我所有嘢出嚟啦。 咁你都唔中意，我冇计噶， 所以睇住节目里边嘅评判，去睇完参加参赛者嘅演出嘅时候，就叫到导师，我就谂翻起嗰阵时上堂嘅时候，即系阿彭导演有讲过呢一啲嘢，同埋嗰阵时有个好得意嘅就系佢好中意一啲同学行出嚟，做完一个 exercise 之后，佢例牌都会问嘅，点啊？大家点睇啊？ 系， 所以我哋全民造星，每一个表演者出完嚟之后，个镜头 pan 落佢度，我就有一种感觉系佢好似准备会问 大家点睇啊？ 即使佢冇咁讲，我睇完之后，我都真系开始有一种咁嘅谂法。睇完呢一个人表演之后，我嘅谂法系啲乜嘢咧？ 系 啦，系啦， 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即系学下对方身上好嘅嘢，希望可以摆翻落自己度啦。咁样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点解一路睇嘅时候，我有一种咁样嘅感觉，亦都回忆翻自己。上去做一啲事，甚至乎以前参加电台嘅比赛、都系噶嘛。你玩完嗰一次比赛之后，你有冇后续？可能真系冇下一次，一世都可能冇机会噶啦。 系啊，点知你有、啊？ 咁啊，托赖啦， 恭喜晒， 托赖啦，咁样。咁所以睇住一啲参赛者，佢哋行上嗰个台去参加个比赛、有一种真系对于佢哋嚟讲系可能系最后一次咁样幕前嘅演出咯。亦都。谂到即系导演所讲，就是、你踏上台嗰一刻咧，你就系要处于一个 ready 嘅状态，歌未起 ，show 已经开始。 太无畏，在终点抱着吉他沿路睇，如狮子画的拉扯变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壮丽，前莫惧，谁高过位置各位越无稽。但那那些你地慢尺的流泪，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最后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要知识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苦过，无常地擦亮这次亦痛楚，当世代无惧这一幕，风景到处气魄地连一起拉响这最后和弦。许绝了，唯一倒米定折腰雾埋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佢哋嘅 show 都开始啦， 今晚啊 good show 啊， 系啊，听过有 Nowhere Boys 嘅呢一首《最后的摇滚》， 每一次上台都当最后一次，我呢个其实有啲悲壮，可唔可以咁讲咧？ 少少啦，我唔识点样用一个形容词形容呢一种嘅感觉，即系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哦，用一个点样形容词形容呢种，即系最后上战场嘅，好似。一種咁嘅感覺，唔係你死就我亡咧，嗰種感覺真係唔知點樣講。 係，但係因為你都知道個 quota 係有限噶嘛，即係可以生存落去，生還者有限。於是乎，其實你好想攞到嗰個名額係真的。 所以以前叫 DJ 生還者就咁解。 恭喜曬你，幸存者，幸存者啊！ 咁緊有幾多人可以生還咧？咁樣。 咁但係其實嗰、那個節目咧，我睇少少啦。除咗生還嗰樣嘢之外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感受到，就係、是、你可能做呢一行啊，你係要俾人面得起噶。即不能太薄皮啊！做人，你明唔明啊？系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我同波胜咧都系相当之厚面皮嘅人嚟 嘅。你真系咁觉得？ 我真系觉得我哋两个都算系呢间公司，我觉得数一数二厚面皮嘅人嚟嘅。因为你谂下，我哋做街坊咧， 哦， 嗰种 被拒絕千萬次之後，我都仲可以一千零一次出去伸手攔住嗰個靚仔，靚仔介唔介意同我做個訪問啊？即係咁樣。 因為阿瓊有一個花名叫港台 Roblox， 佢喺條行人之橋嗰度，佢行埋去之後，條路俾佢擋咗七七八八嘅啦，已經。 每一次出去做街坊，我都有一种玩嘅麻鹰捉鸡仔嘅感觉。嚟嚟嚟，做个访问，做个访问，做个访问，两分钟咁。系，但系其实讲话厚面皮呢件事咧，其实系由我入行嗰下，我已经知道我自己有呢个特色。 咁劲啊你！ 好劲。我都系参加一啲 DJ 比赛啦。咁、但系嗰时大家知道完咗之后系入咗普通话台噶嘛。咁都係一個 show 嚟嘅，咁佢嗰陣時就揾咗啲人翻嚟幫佢手做一啲嘢，咁就係當係熟悉下呢個行業啦。但我嗰時好似中五定中六咋，即係非常之細個。 係 講緊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即係幾多歲啊？係 啦， 五歲 三歲到啦。 十五歲咯嗰陣時。 三歲到 未成年嗰陣時。 收聲啊！咁咧，我好記得嗰陣時咧，我未識曬啲人嘅，甚至乎可能就係識一兩個。大过我嘅前辈咁样啦，咁我就企喺嗰个我仲记得九展黑暗之中，之做 show 我哋台系好黑噶嘛，咁样，咁有个男人佢行埋嚟同我讲咗一句说话，我句说话我真系好记得，以及我相信就系因为我嗰句说话，我嘅反应令到佢觉得呢个女仔都几厚面皮，应该可以继续做，俾佢有啲发挥。佢行埋嚟第一句对住我就话：喂 ，hello 你好啊，哇，系你好啊，咁样，咁我都有礼貌嘅。佢下一句就话。你是不是就是他们说那个几醒目的肥婆啊 你在十五岁已经能够得到肥婆这个称号不是肥妹 是 肥 婆。但是我想说你是不是听错了个重点啊邱国成先生个重点是几醒目啊不是肥婆啊 那你的重点摆好一点啊人说最重要的是后面啊嘛。 那不都是个肥婆但又几醒目 的。大家评下你啦几醒目的肥婆究竟个重点是醒目定肥婆好明显的肥婆是重点啦。 方志豪你好多嘢讲喎。 佢都点头觉得我冇讲错。果然是我哋我同佢旧拍档。 好伤心真的你好伤心。咁我嗰下嘅反应就係、是、係啩因为我想部分认同呢句嘢嘛我想认同係几醒目嗰 part， 但我知道大家想我认同嘅係肥婆嗰 part 咁然之后佢见到我呆滞的样子咁佢就转个身就走咗啦、我嗰时真係唔识佢但我觉得我好彩我嗰下接受咗佢呢一句嘅我而家都搞唔清係赞赏定係乜嘢啦咁样。咁事后先发现啦，原来佢以后系会成为我嘅大老板嘅，佢就系周国峰先生。而呢个人自此之后，工作态度就喺呢首歌歌名，得个面字。 我唔知道周国峰系咪真系想你开咪度咁样同佢讲嘢咧。 他的其实八八八八，食碌冇细，他很严厉包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浅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哪会当真要有美德？他的语气稍稍突突，声声作态。如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苦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口得守住秘密恶意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镜头。 听有冯允谦嘅新派台作品，加入咗 rapper 钟力嘅呢一首《A New Day》。由冯允谦加 JNY 仲有 Randy Chow 一齐编曲，充满盼望嘅旋律。乐队都是来到第三首派台作品，做一些有盼望一点的歌词。 一隊香港嘅全女子嘅樂隊叫做 Fiesta。听过有呢一首派台作品《灿烂一次》。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江叶生才有到，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首先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江叶生 Anson Tong， Hello 大家好 ，Hello 阿琼 ，Hello 系啊，我哋啱啱咧送俾你， 佢系最冷静嘅一个嘉宾、 啊，你好冷静啊，啱啱 系咩？要啱啱之前嘅歌手朋友们有啲咩好大嘅反应啊？ 有啲系歧视我哋啦， 即系你冇个好大嗰种歧视，我都觉得好开心，个心定一定， 有啲尴尬，有啲惊喜咁样，但系你真系好冷静、啊。 可能今日都做咗全日嘢，都開始攰啦， 係咪開始攰攰啲啦嘛？係啦，因為每一位上嚟嘅嘉賓我哋都會用佢個名咧，去即係 做一個金句送俾佢嘅，係啦。 而你嘅名字咧，我哋喺創作嘅時候咧，都發現咧係有好多嘅創作空間，係 啊， 係啦。咁啊，依個時候咧， 我哋 請我哋 諗住係江月生機勃勃㗎。 哦， 生機勃勃同埋生財有道，你中意邊個多啲啊？ 生機勃勃我中意。 啊，點解嘅？ 因為媽咪開頭改我呢個名字，佢話我就想我生生晚晚生氣勃勃嘅，就個所以之後，因為我同我哋三兄弟啦，我哥就係健康個健，我就生晚個生二樓，細佬係豪氣豪氣長存個豪，咁大家都有一個意思嘅。 豪氣長存唔係 咁老禮， 浩瀚 。 浩 咁但系中间个字系一样嘅， 中间字一样，中间字一样，我哋三个字。迟啲咧，我搬屋之后，我自己一个住，我就会搵个好嘅地方挂起佢噶。 辟邪啊，自己要住啱啊，挂起佢。 好啊， 系啊。 你嗰佢间屋好似一定会有嘢咁。 唔系，即系咩嗰啲有病啊医病，无病啊防身啦、啊、咁样。 系啦、啊，同我哋讲生财有道呢一句嘢咧，都即系比较好啲嘅，听落去系啦，即系同埋即系寓意有个财字，赚多啲啊嘛， 赚多啲啊，希望。 系啦、啊，咁但系咧，我真系想问一下 Anson 嚟啦 ，AK 嚟。你自己本身理财方面咧，有冇一啲嘅做法噶？平时都 我其实就入咗行之后就，其实我出粮啲钱系俾晒屋企人嘅。 哦，好乖啊！你三兄弟都系咁嘅？ 细佬都系嘅，我知道。因为我出粮，其实因为公司都有底薪啦，咁我就 out job 嘅底薪就妈咪俾我自己袋，咁啊 out job 啲钱我就俾晒屋企人，咁我就。自己其實我就要用或者買嘢就會問聲媽咪咯。 哦，我想問咁你平時支出方面你大唔大使，定係其實你都係慳家嘅仔仔嚟㗎？ 我啊，其實我就唔算係好大使嘅，即係我唔係話成日會去買嘢嘅、但係我一睇啱嗰樣嘢，如果我係中意，我 afford 得到就幾貴我都會想買。 哦，係啲乜嘢範疇會剔中你條筋？ 係啦， 係咪男仔啲 figure 波鞋定係咩咧 ？figure 係其中一個。 哦，出事啊！千零蚊一隻， Figure 系其中一个，因为系真系一个儿时嘅梦想啦。咁其实我之前都冇好特登去储嘅，咁啊，因为我同细佬一间房，咁又冇乜位啦，我已经之前同细佬去日本旅行，去买海贼王嗰啲模型船咧，已经因为冇位摆出嚟，咁我哋就未开箱嘅，其实全部都好多都仲喺个盒入边。咁啊，因为我有计划想迟啲会搬出嚟住，咁可能有个自己地方就谂住想可以添置翻多少少以前自己细个想买嘅，咁就喺最近，因为今年有一套。卡通嘅大電影就係、是《數碼暴龍》 哦， 呢套電影係我細個自己係非常，因為呢個動漫係我自己細個非常非常之中意。我嗰時我好仲好記得第一季嘅時候， 去大结局，我系啱啱补完习放学，我嗰日好乖，特登同个补习 miss 讲，我今日会好快做晒功课，你准时放我翻去屋企，我要睇，我要睇大结局，我仲要喺屋企补习时候跑翻屋企睇。咁去到今年大结局嘅时候，其实我自己喺戏院度有喊， 有喊 到，有喊，因为佢真系好感动，因为呢个二十年系陪伴住我成长嘅一套卡通，咁我就。開始就想儲翻數碼暴龍嘅啲 figure， 咁啊早排見到一隻奧米加獸好靚， 你出事啦！ 咁我就忍唔住我就買咗，咁我就開始想儲一啲我中譬如數碼暴龍啊、火影忍者啲我中意嘅系列嘅一啲 figure， 就慢慢開始儲想收集下。 因為咧，我身邊有個同事又係好中意數碼暴龍啦，因為我都中意嘅，即係我都係睇數碼暴龍啦，細個嘅時候。咁但係咧，我就冇買 figure 嘅同事有，咁佢買咧數碼暴龍第一代，咁因為係有一個主角同埋隔離有一隻即係數碼暴龍噶嘛，但佢有八個角色。 係啊，係啊， 佢每一 pair 就會有一隻，八個咧你當一千蚊一隻，即係你要買曬全套咧，即係8000蚊。是一条咁大嘅数，所以我就话你出事啦。 所以我已经收窄咗自己嘅范围。我细个其实动漫追好多啦，我系完全唔敢睇龙珠嘅 figure。 哦，因为我太多啦， 因为真系太多啦，同埋佢每一个角色佢有唔同嘅形态咧。我系唔敢，完全唔敢睇嘅，即系我怕我一中咗个头埋咧，我翻唔到转头啊，所以都系睇翻。其实数码暴龙我都约制住自己，尽量都系储第一季。就極主角就好啦。 咁我想問你，中唔中意睇海賊王？ 中意啊！ 因為海賊王又出事，就因為咩？每個角色佢出嘅衫係非常之多，非常之多款，你係買唔曬嘅。 同埋啲招式啊，佢嘅模式、佢形態又有好多。 有冇諗住儲咧？海賊王？ 海賊王都有嘅，海賊王都係我自己一個好中意嘅，同埋火影忍者，同埋依家最近我好中意鬼滅。我覺得 鬼滅之刃又 好靚，我覺得啊， 成日話女仔錢容易賺，可能男仔都唔係好難啫嘛。聽你哋 女仔錢係嗰啲濕濕碎碎即係零零星星日常嗰啲啊，男仔嗰啲係一筆過一嚿 figure 就千幾蚊嗰啲嚟嘅。 我就醒起啱啱你話有啲咩買過係貴一筆過，就係我入咗行之後我換咗架車。但都系，因为虽然系二手啦，即系我都俾咗一嚿大几少少嘅钱去一炮过就换，咁呢个系一个少少嘅一个当奖励自己出道嘅一个礼物。 但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成就嚟噶嘛，即系对男人嚟讲，换车啊、换表啊、换楼啊呢啲嘢啊， 换女啊， 呢个最大成就啦。你自己同埋你自己成就唔好加喺人哋身上，佢想有呢个成就，不过未得到啫。 但系另一个成就系即系一个女朋友 keep 到一世。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来的。 哦， 这个仲难， 这个难 因为我知冇可能的自己。 都往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往到这个方向发展，努力一下要。 才懂得恋爱。 感慨，陋习缺点如何改？如何改？我难自我，迟了没时间为你改。为何未懂得信爱这内力在？为何未察觉到你每一次一待？自杀了，自杀了，可惜我似往流，等待结局来了，方理睬迟钝的恋爱。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Anson Kong 嘅呢首，之前嘅作品叫做《汪牛》。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有佢喺度咧，介绍佢嘅新歌《金星女孩》。 亦安排受害人购买金条，再租俾上市公司，以取得保证回报同每月定期派息。但受害人之后未能够得到回报，约满之后未能够取回本金同埋金条，公司其后结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热带风暴艾莎尼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105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偏西方向移动，移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喺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入口。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啦系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窝打老道嗰边啦，排到去深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过咗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将军澳入口嗰边都有啲车龙噶，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龙尾排到去海丰园。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多车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大埔仔村嗰度咧都系多车啦，龙尾过咗亚公湾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嘅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想抱紧你

系啦，新歌《金星女孩》，我睇完歌词同埋听完你头先咁讲，我觉得我好有信心，我今日估得中。 喂啊你！ 系啦，因为喺未估之前咧，未你未讲头先嗰啲嘢之前咧，我冇乜信心，但我而家好有信心。 你想估嘅系？ 你俾我铺少少先，因为我突然间讲出嚟，我自己都有啲心虚嘅。 你。 因为我睇歌词当中，譬如有讲到即系金星一般只一个你啊，水星火星怎可比啊？咁又有月亮啊、土星啊，都要让埋一边啊，咁样。跟住个名字又叫金星女孩啦。我唔知咩，我脑海入边就浮现呢个谂法。你同填词嘅 Oscar， 你哋两个系咪好中意睇《美少女战士》噶？ 又唔系、哦？ 哎呦，哎呦， 系、哦。 打第一次见面，俾少少面我、 哦。唔使俾面， 大都雷近嘅 。好嘢，好嘢，好嘢。 好喷咯，好喷咯。点解？因为即系我觉得嗰个宇宙咧，就是一个美少女战士嘅宇宙。咁因为我同阿波讲，我就话大家都唔中意月夜兔啊，因为斯隆本就系嗰个月亮咁、样。但系金星嗰、那个 爱夜未来 子，系啦咁样。咁我哋就觉得啊，好似好多男仔，我都身边好多男仔中意佢嘅，因为觉得佢好似温柔啲啊，可爱啲啊咁样。咁然之后我睇完个歌词，我就谂死啦，其实佢同 Oscar 系咪讲紧？哎呀，你最中意边款女仔啊？我中意 爱夜未来子嗰种啦。 系我中意美少女战士爱夜未来子嗰种。 所以你估呢一样嘅？ 系我估呢一样嘅，系你唔使 keep 住啊。虽然我都知道我输咗啦，唔紧要啦。系啦，之后俾翻个课程先。 系啦，我都系喺即系嗰个歌嘅内容上面咧，一路睇嘅时候，我感受到再听住你唱咧，我觉得同现实中嘅你一样，就好似歌里面嗰个男仔咁样样咧，你系会。好迷恋一个女仔，同埋会怕丑。我觉得现实中嘅你系咁样样嘅，系、你会好 sweet 暖男做嗰啲嘢，喺后面即系做所有嘢，咁你又识煮嘢食啊嗰啲咁啦。所以我觉得现实嘅你都系咁样样，我系估呢一样，系 呢、這个系真系类近啊，呢、這个系似嘅，系似，因为系呢首歌系讲一个男仔对佢嘅女神嘅一种爱慕。咁好多时男仔对对自己倾慕嘅对象或者女神咧。咁你入面諗嘅時候，諗住女神嘅時候，入面一定會心花怒放啊，或者會，你知男仔一定會有好多奇怪嘅幻想㗎嘛，咁你諗呢就一定係天花龍鳳㗎啦。但係每次見到女神嘅時候呢，又會好鵪鶉啊，又唔敢講嘢，咁呢個其實係講緊呢一個狀態囉，即係女神一定係大家都會好傾慕好向往，但係當一接近嘅時候呢， 就緊張 㗎啦。普通嘅女仔 friend 呢就唔會有呢個緊張。 對住阿瓊有冇 啊？我見到佢好緊張喎、但佢都唔敢望我。 少少緊張嘅都係有。 咁 啊，對真係心儀嘅女仔，我就會唔係好敢講嘢。咁我之前都有試過同以前拍拖嘅時候，咁喺啱啱一齊嘅階段，我都係會有少少怕醜，唔係好敢講嘢。但係我當我真係熟落咗一個關係，真係係越嚟 stable 啦，咁就我就會開始我同朋友嗰個性格癲癲得啊，或者好嘈嘅性格就會出嚟。咁我都會同我之前嘅女朋友講話。你要好好記住我依家呢個怕醜嘅時間，因為佢係有期限嘅。 通常幾耐㗎？有冇啊？ 真係可能一齊咗個幾兩個月到啦，即係真係可能磨合下，慢慢然後將我嘅真性情就會 攞出嚟 啦。 但係其實追女仔，即係你想同佢一齊，你點都有一刻大膽地跨過去，先會一齊噶嘛。咁我想問，都有即使幾怕醜都好，都有大膽地追求嘅故事吧？ 我就通常都係屬於 俾人追嗰、那个， 唔系即系 我见你好似唔系咁好意思，我谂住帮你讲， 唔系，因为我去到真系要开口问嗰下，其实我系多数都自己十拿九分先嘅。 哦耶耶， 即系我喺之前问之前，我系可能会做好多唔同嘅试探啊，睇下呢个女仔系咪真系对我有意思先，即系可能会尝试下，约下佢出街先，睇下佢肯唔肯，即系佢可能都 reject 咗你几次，咁我就知道啦，应该冇噶啦，但系。哎，佢又肯同我出去街幾次喎、咁又肯同我 send message 傾下偈，咁應該可能有機啩，咁我就會開始有啲奇怪嘅幻想咧，就話佢係鍾意我嘅，但係咁我就通常都會經過呢啲少少嘅試驗，我去到真係我覺得應該係㗎啦，我先至會真係去問，因為我好怕嗰個問完之後，但係佢又 reject 咗你之後，會有一個好尷尬嘅 vibe， 咁我就好怕嗰、那個。 咁但係你一度去到頭先講一路試驗啦，慢慢 feel 到個女仔，咦 OK 咯，行出街咯，你跟住下一步通常會做啲咩？會去獻殷勤咧？有冇㗎？ 我啊，煮嘢食系一个 系咯，呢、 這 个真的真系杀食啊！呢、這个 真系 比较我自己得心应手嘅一个招数嚟。 系、啊， 跟住 你咪嗰啲浪漫底嗰啲会整下小惊喜嗰啲人嚟。 心形牛排， 我以前有做过一个惊喜。驚喜就是翻譯曬全部唔同國家嘅愛嚟，然後有咁多個國家，我就接咁多個心心將嗰個唔同國家嘅語言愛嚟寫咗落去。 哇！嗱， 抄低佢，抄低佢，抄低佢。係 啊，大家記得掹碌屎， 抄低佢，抄低佢。 好有心機喎、啊！ 呢、這個真係好有心機。 呢、這個係，但係我其實我屬於我覺得自己唔係好細心即係我係真係去花心思去為佢做一啲嘢嘅時候，我就會將個細心爆發出嚟。但我平時嘅關係到其實我係一個。我唔係好識聽女人講嘢嘅一個男人嚟嘅，即係我係唔好懂女人心嘅。 哦，有冇一啲例子你碰過壁咧？以前即係女朋友話你， 譬如我以前練完舞啦，咁我就練完舞，咁我以前嘅女朋友就可能佢啱啱做完嘢，佢就話啊，啱啱收工啦，肚餓啊，咁我喺當下嘅意思就我肚餓，你咪食嘢咯， 好直接啊！ 我想問呢啲故事有冇同 Oscar 講，即係點樣去鋪一個 有啊有啊呢啲故事，因為我喺由同佢一齊錄。劇之後同埋之前簽一個或許嘅合作之後，咁就開始都同佢熟絡，咁就會有都有 WhatsApp 嘅溝通。咁其實我都同佢傾好多偈嘅，即係呢啲少少嘅故事，其實佢都知啲嘅。其實都知道用金星女孩咧，係因為嗰日我決定揾佢填呢個詞嘅時候咧，咁啊咁啱嗰日 NASA 就出咗個報導，就話金星疑似可能會有。 女人 生物嘅足跡，即係話可能曾經有人存在過嘅足跡， 哦，被卜中咗添， 係啊， 亂噏噏中咗， 跟住咧就話，不如試下，我覺得幾得意喎，呢個方向。跟住琴日佢就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 ，Oscar， 咁就亦都其中揾到就係金星另一個名字叫 Venus 啦，就係維納斯女神，係，咁亦都哇，咁食到咁正咁樣，不如就攞一個喺地球嘅一個地球嘅身份望向一個維納斯女神嘅一個咁遠距離嘅一個。女神同埋一個普通人嘅一個身份咁樣，同埋最說服到我嘅點就係嗰時 Oscar 就揾到係我自己係天秤座啦咁啱，咁金星咁啱就係天秤座嘅守護星， 唔 係 啊， 咁所以我哋就最後就決定咗金星女孩呢一個借鏡，即係金星呢個女神就係我自己天秤座，即係我自己 Anson Con 嘅一個女神嘅形態，咁我好愛慕去傾慕佢，然後用呢首歌去表達呢一個傾慕。 哦， 即系夹到咁， 系成件事好 match 啊，真系。 因为我同 Oscar 本身，我哋自己倾偈，平时其实我哋都好中意啲太空啊，嗰啲古怪嘢咁样，咁我哋成日都会 share 呢啲嘢。咁嗰日真系咁啱得咁巧，一讲我哋要开始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就咁啱出咗嗰个报道，我亦都咁啱谂住 send 嗰条 link 俾佢，佢又咁啱 send 嗰条 link 俾我，我就话啱啦， 咁啱数啦， 咁啱数啦。既然咁喺呢个缘分啦，我哋就用呢个主题啦，我哋咁样。 你有冇听完之后，其实觉得最衬嘅系佢同 Oscar， 心有灵犀到一个点咁样，完全洞悉到 观察着你嗰个你系 Oscar， 你 但系你话你中意呢一啲头先讲，譬如外太空啊，啲神怪嘢，你系向来都迷嘅，自己都 系我系近呢一半年系忽然间越嚟越迷上，因为依家资讯真系好发达，然后喺 YouTube 都有好多呢啲片睇，咁啊有时我喺屋企自己咪练下吉他嘅时候咧，咁就系咁开啲片嚟睇，咁有一次睇到就哇好着迷，睇下哇好得意，佢哋讲嗰啲嘢就开始慢慢 follow up 佢哋更加多嘅呢一啲资讯嘅片嚟睇，咁就开始越嚟越研究，咁啊咁啱认识到 Oscar 啦，咁原来佢都好有研究嘅，咁就开始一齐倾啦，咁就大家越嚟越着迷啦对呢件事。 系歌词嘅部分 Oscar 啦，咁其实今次系已经第三次同徐浩合作噶啦，系啊，我觉得应该系即系再上一个层次嘅嗰种熟悉同埋嗰种默契，算唔算咧？ 其实都算，其实喺第一次录灯嘅时候已经有一种一见如故嘅感觉同 Terry， 因为喺我细个啲之前，我签第一间公司去韩国训练之前。casting 嗰個錄音其實就係 Eric Chan 同埋徐浩幫我去錄音，我嗰時揀咗 Terry 嘅無聲佔入去 casting， 咁啊最後喺 Terry 幫我錄完之後就 send 咗呢一個 demo 去俾公司，最後就因為咁樣而去咗韓國訓練。咁但係去完韓國訓練中間呢一段時間，佢即係去到出特登嘅呢段時間，係中間係冇見過面嘅同 Terry， 因為我係走咗去做 dancer， 佢都好忙佢自己嘅。咁去到今年花姐同我講話，哎呀出第一隻 solo 嘅時候，咁係開始揾監製，我就。花姐就話：有冇聽過徐浩呢個名字？我話有啊有啊有啊，我知道啊。我話好啊，我都想嘗試一下揾佢。 係 咁就開始咗我哋特登嘅呢一個 合作。 咁就其實今年我哋年頭嘅時候就已經 plan 咗，我其實三隻歌我都係會揾 Terry 做監製嘅。咁啊去到第三隻歌咁好開心 ，Terry 都話我比起特登有啲嘢係進步咗，譬如咬字啊，或者唱嘅音色上面都有少少改進。咁其實今次錄金星女孩 係比前嗰兩隻都係嚟得個 session 係嚟得少，同埋嚟得比較順利。因為其實今次 Terry 主要都係比較著重我嘅咬字，同埋佢想攞我一個好啲嘅通同音色去唱，因為佢覺得我聲音嗰個變化可以仲有好多可能性。咁佢就想希望靠過呢一隻歌，可以俾到一啲俾到聽眾一個啊，原來 Anson Kong 係可以有呢一把聲去唱，唔係淨係得以前嘅嗰種聲。咁就今次係 Terry 比較著重嘅一個點。 系， 咁去到揾 Terry 嘅时候，今次咁可能真系去录之前嘅话，系咪即系都需唔需要一啲时间，大家去即系坐低研究一下呢一只歌点样样去录，定系比以前真系快咗好多时间，好快就已经可以入录音室咧？ 我哋之前就有一日就上咗 Terry 屋企，咁就去开会倾我想做呢一个类型嘅音乐，咁就开始大家一齐揾啲 reference 啊，系咩方向呢、這个类型嘅咩方向？我开头想做一只比较疯少少嘅跳舞歌，因为我。由特登同埋蜗牛之後，我其實今次第三隻歌係想做一隻比較跳少少嘅歌，想比特登更加跳，咁就開始睇好多唔同嘅 reference。咁本來係想做一隻比較 funk style 少少嘅，但係 Terry 就覺得funk style 好似最近都唔係話好多人做，咁不如做一啲流行少少嘅一啲 trap beat 嘅或者少少 EDM 嘅一啲 music 可能會中啲。咁我就揾咗好多 reference， 我最後聽嘅時候就覺得哇！都好啊，可以嘗試呢個方向。咁我第一次聽到《金星女孩》嘅 demo 嘅時候，其實我最中意係 first two melody rap 嗰一段，因為嗰段demo 嘅時候 ，Terry 自己唱翻個 demo 啦。佢嗰段係用一個扮韓文嘅方式，佢唱咗嗰段先嘅 demo。咁我嗰時第一次聽嘅時候，覺得哇呢一段好搶耳，我覺得好特別呢一段。咁我就即刻就話係呢一隻《金星女孩》啦。跟住就開始就。寫詞啦，揾 Oscar。咁我哋首先真係認真錄之前，就上咗 Terry 個 studio 一次，就唱一次俾佢聽先。大概佢就話俾我知有邊啲位要特別留意，邊啲咬字係特別要留意。咁我就翻去練咗幾日，然後真係去錄啦。咁就錄咗兩個 session 咯，就搞掂啦。 OK。 有冇覺得其實唱呢種即係跳少少啦，可能自己容易 handle， 因為可能一路練舞節奏感好好。 呢一個我反而覺得係有少少難，因為喺开头录紧音嘅时候，你唔系跳住唱，即系你虽然你个人都会喐，但系呢一只歌同埋特登都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就系佢好多 upbeat 嘅位入嘅情况都系 upbeat 啦，或者佢好多歌词上嘅重拍都系食喺一个 upbeat 位，佢唔系落正个重拍。咁要开头要 feel 呢个 group 去唱，其实系比起蜗牛因为蜗牛好多嘢都系落晒喺正拍嗰度，咁系比较容易捉啲嘅。咁所以特登同埋金星女孩佢难嘅点系，我觉得系捉佢个 grooving。因为 Terry 都好着重于呢两只歌要做到个 grooving 一定要做得好，因为佢话如果你个 grooving 做得唔似嗰件事嘅话，就唔系嗰样嘢。咁所以就花咗好多时间去研究嗰个拍子，因为嗰个拍子真系争半拍就争半拍，你迟咗半拍就落咗正拍就系唔啱嗰件事。咁就花咗好多时间去研究呢件事咯。 OK， 咁有冇真係即係因为喺准备嘅时候可能都要去 reference 下一啲类近即係唱呢类歌嘅朋友嘅一啲片啊，或者点样佢哋嘅歌去听去捉嗰种感觉呢？ 我开头就有睇一个台湾嘅 artist， 係应该係今年嘅新人高以轩。 哦， 咁佢有一隻歌 Without You， 我自己好鍾意。咁我其实开头都有俾呢类型嘅 reference 去睇。咁我就咁始终佢係喺台湾，咁佢嘅國語上嘅 rap 個 flow， 我覺得係會比廣東話嚟得順意嘅，會 係 因為佢國語去咗得五個聲調，咁佢走嘅嘢係會 smooth 好多。咁我哋覺得個難處係喺個 melody rap 嗰度，咁所以其實我哋大家都好緊張 melody rap 嗰段嘅詞會寫成點呢，然後會唔會唔夾個 flow， 然後會唔會唔順呢？但係我哋好開心係非常之適合，因為 Oscar 去填呢一個嘅時候，我哋都話哇 ，Oscar 真係～好叻，今次，因为我哋其实真系最紧张就系 melody rap 嗰个部分，但系觉得嗰个位置处理得好好。 系因为好 smooth 嘅，的而且确成个 flow 歌，即系由你一开始去到后面嘅时候，就系啱啱听完先知，我落咗非常之多嘅苦功喺唔同嘅 part 嗰度，就系咁样样，一个咁嘅过程咁样样啦。系啦，咁啊，今日多谢阿 AK 上嚟咧，同我哋介绍咗呢首新嘅派台作品《金星女孩》，知道咗，系啦，即系。当初一开始嘅概念，由呢个 NASA 嘅新闻，跟住一步一步由嗰个概念啦，再去到选曲啊，同埋同徐浩之间一个少少嘅缘分，系啦，一路三只歌嚟到呢一只嘅一个故事咁样样嘅。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king。 上你，窥探上你，只当是你令宇宙无味。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往事是你，隐秘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低气，但我未懂你是谁，怎么去处理？ 任性的引诱，忘掉地球上惶惑节奏。拆这星体结构，悠然着迷，令我不再自救。 真心怎可回绝？真心怎可有眷恋？ 你有数百秘密，我想识穿，却兜兜转。 真心可回绝？真心得沉迷意乱？ 想带你走，用言语与猜 算。观察着你，窥探着你，知道是你令宇宙无味。想抱着你，看晚风。 实在实在是错，我却要好奇更多，挥赠过了银河，眼泪又遇见了日受魔，有我也很不错，惹过谁爱过谁放肆我，要你时爱你时会更忘我。 今日换这个地，谁话是真与未必？ 夜数百故事，我想偷听，要我喘气。 今日换这个你，多谢心多欲求都要。 想与你比，用年与月重叠。那是你令宇宙无味，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天国是你，幽冥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低气，就算未懂你是谁，只想爱死你。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大选多个州继续点票，美联社推算在选举人票方面，暂时仍然由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领先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目前取得213张选举人票，拜登有238张，领先25张。两人在几个摇摆州份未分高下，包括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州和内华达州。这几个州根据现在点了的普选票，除了威斯康星和内华达州，其他暂时都是由特朗普领先。除了选出下一任的总统，今次大选同时会改选众议院全部的议席，以及参议院大约三分一议席。根据美联社，共和党暂时在参议院取得47席，未过半数，民主党暂时取得45席。至于众议院，民主党暂时取得185席，亦都是未过半数，共和党暂时取得178席。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应有关港台编导蔡玉玲被捕事件的时候说，警方调查这宗案件是因为有人投诉和报案，强调案情决定被调查的对象并非针对个别的行业。他又透露，今年八月亦都曾经有人因为涉及查册车辆记录而被捕。据他所知，这一名的被捕人士并非新闻工作者。李家超强调，今次案件涉及作虚假陈述的行为，各部门如何处理范畴内查册事宜是由部门决定，要平衡保障个人私隐、公众知情权，或者按政策和相关法例而定出规定。

秋菊唱咏呢个 idea 咧，就系由填词嘅周耀辉老师提出嘅。泳儿话觉得《小丑回魂》呢套电影其实好 match 到呢一首歌，其中一张佢攞嚟做 reference 嘅电影图片就系小丑喺个秋菊入面叫个小朋友落嚟玩。 陪着我在秋菊。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George Young、CM Groovy， 监制 CM 加上冯咏琪。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嚟到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泳儿秋菊唱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依此乃天金鹰奖。 系啊，今日我哋一齐去听下金音奖。第十一届金音创作颁奖典礼咧，就喺10月31日喺台北嘅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阿琼睇完成个颁奖礼之后，都有一种大开眼界嘅感觉，亦都认识咗好几个我觉得非常之出色嘅音乐单位。今日就要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要再一次简单讲一下金音奖和台湾金曲奖的分别。金曲奖是以歌曲的语言去做分类的，例如它会分成国语、台语、客家语和原住民语。而金音奖就会用音乐种类去分，有摇滚、民谣、hip hop、爵士、R&B。如果有些流行曲是没有办法非常之明确去分类，它就增设了另类流行这个奖项。而在每个音乐种类之下，它都设有最佳单曲和专辑两个奖项。很多人理解金音奖都会觉得它是相对比较多留意小众又或者是独立的音乐人，其实主要原因都跟它奖项分类是有关的。你试想一下，很多天王天后的专辑当中都一定要包括很多种不同种类的曲风，未必很多是自己有参与创作的。所以如果奖项是用音乐种类去划分的话，更加多专注某一种音乐类型的音乐人，他的表现就会更加突出。本来阿琼都以为我会介绍很多冷门又小众的得奖的音乐人，但是通过在今次的金音奖的颁奖礼，我发现在台湾小众和主流的界线真的越来越模糊。很多一流的音乐人的而且确是可以横跨小众和主流的音乐界。第一位为你介绍的，他叫做 Jason。 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巷子内》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同一时间这一张专辑亦都入围了金音奖的三项大奖，包括有 Hip Hop 和 R&B 的歌曲和专辑奖。而最终 Jason 得奖率是 100%。所以 Jason 呢都是今届金音奖的大赢家来的。跟着揀来这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抒情歌，不是平时讲过抒情，是真的输了给情歌的抒情歌。歌词都挺有趣的，可以留意一下。 今晚天是特别的， It's not about some childish puppy love，这旋律在他会爱 费兰跟巴拉的白，不是那种抒情歌，唱了几遍爱你爱你不记得，歌词幽默太悲惨，结果他说他不喜欢，他想听那种很好哭的，我说嘻哈他说不乐，我操天马哦都是他，这叫我如何，只好我怒了，想听那种很好哭的，讲些关于爱情 loser， 这真人会我觉得累，结果我哭了，相当的抒情歌，要多少努力呢，谢谢他会爱的抒情歌，饶舌最后还是抒情歌，相当的抒情歌，不是人人都可以的，他最爱的那种抒情歌，怎么最后居然抒情歌，不然叫我加点料，R&B 配上综艺跌倒，他说我疯了，对我是疯了，但是不会懂得。又遇到想放鞭炮，或许抒情 MV 边哭边跑，哦梦该醒了，是时候停了，只怪我为何不是抽醒者，太想听那种很好哭的，我说嘻哈他说不乐，我操天马哦都是他，这叫我如何，是好我怒了，想听那种很好哭的，讲些关于爱情 loser， 这真人会我觉得累，结果我哭了，相当的抒情歌，要多少努力呢，谢谢他会爱的抒情歌，饶舌最后还是抒情歌，相当的抒情歌，不是人人抒情歌， 第十一届金音奖最佳 R&B 单曲《抒情歌》。主唱佢叫做 Jason， 个评语都几有趣噶。佢话呢一首《抒情歌》嘅歌词幽默聪明啦，而且咧曲词嘅配合度非常之高，用咗减法嘅编曲去制作。但其实今日好想同大家讲呢首歌嘅原因咧，系真系想同大家介绍下 R&B 喺华语乐坛嘅成个嘅发展。其实六年前咧，金音奖曾经系谂住要取消 R&B 呢一个嘅类别嘅奖项，点解呢？因为六年前实在太少出色嘅 R&B 音乐啦。而六年后嘅今日，大家再谂下，几乎成个华语乐坛八成嘅歌咧，佢个曲底都会有少少 R&B 元素喺度嘅。郑可以话呢六年期间，我谂华语乐坛成个发展都已经系翻天覆地。而喺 Jason 攞奖嘅时候咧，佢讲个内容，我觉得都好有趣嘅。佢话其实 R&B 嘅音乐咧喺台湾一路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存在嘅音乐类型，因为做独立音乐嘅人咧，会觉得 R&B 实在太商业、太主流啦，好不屑做呢样嘢。但相反，主流的音乐人又会觉得，哎， R&B 其实都是很独立很小众的音乐类型来的。于是 Jason 都说自己成日会觉得自己的地位或者身份都很尴尬，卡了在主流和独立之间。但他又觉得这个奖项对于他的成绩的肯定是在于，都是好像刚才阿琼那么说，其实主流和独立和小众之间的界线真的越来越少的。之后同你听民谣单曲，最佳民谣单曲咧，之前其实喺下午3点时候嘅骚动音乐咧，阿琼都介绍过嘅。 Pena pakana chana na suna mashtwa Yana matsir tir jibaru tamashitwa Yana upa susu ina chapina azwana na paru Ini ana masaru tanavai anga sumparu Majuru juru ata poki vupai Uri atsu ina zika ngacha sakchua na yapai Padangar singrit manu na may tutwa singrit Auna vena ngata na may tutwa singrit Mestia tasu kaki vuinan Ari mata chaina tuatua na naya sunchanuan Seksaga na manu na amali anma Ay riva na vaya nga sunenka Ni jo hako toba yan Song tin tai zi ni jo bie hai pa Woman zin jin chong guo na jie bu hui yi wan Fang xia xin zong na yi xie kun huo Ni yao hao hao zai tien shang den wo Yau yi tien wo man 一定还会碰头，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命运总是难以捉摸想象，但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坚强。现在才懂要说再见是如此困难，可惜再也看不到你未来多棒。最后快别哭，让我潇洒地走完。 我提起勇气握着你的手，没有想过会在这个时候看你的模样睡得真熟，轻轻松松地走，不再忍受那伤口。 你就好好过吧，阿亮，他会带着我，你放心吧。请不要忘记我，你不要难过，谢你出现在我生命中。也许该说再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定还会碰头。 我打走卡加伤心啊，他这么认真的，加了三关孙阿妈生生家那门那苏卡的， 是阿拉瓦勒加贝那阿卓那那巴鲁，一年屋里卡祝福阿这个八千妈咪的。 Pai, teri sama ya tau lina gai Ula masu durian sun Dia mawati ya jaranan Maya putuza Langu inati avaya sun Uya yao, uya yao Ni jo hao ho ko ba Alian Ha hui dai zi mu ni fang xin ba Xin bu yao wang qi wo Ni bu yao nan guo Xie ni chu xian zai wo shen ming zong Ye xi gai shu zai jian de shi hou有一天我们一定还会碰头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下午三点时段的苏动音乐听过阿琼介绍这一首作品有郭西亚 featuring Mazika 的这一首歌曲名称叫做好好走忍唔住阿琼咧，都系想赞扬下自己嘅音乐品味啊！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我就觉得真系首非常之出色嘅民谣作品嚟噶。咁嗰阵时，我当然唔敢讲佢实会攞到奖啦。第十一届台湾金音奖最佳民谣单曲就系呢一首作品，嚟自有郭西亚 featuring Mazika 嘅《好好走》。其实我同你一样啊，中间有一部分嘅原住民语咧，我系听唔明嘅。但系当佢打破咗语言嘅界限，你净系听佢嘅音乐嘅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嗰种好简单嘅民谣所带俾你嘅感动啊！而呢一首作品咧，佢嘅创作人都系主唱郭西亚啦，系因为喺过去嘅时间，佢嘅爸爸同埋儿时最好嘅朋友都先后离开咗佢。於是乎就寫了這一首我覺得都可以用老味重去形容的一首歌去表達對於這兩位在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親人和朋友的重要性不知道聽完之後你有沒有那種感覺呢就是在個草原上面真的有兩個男人很簡單拿著吉他去跟你說不緊要的我們之後會再見的都是有一种很浓厚的思念但是亦都希望他可以放心离开。之后为你介绍的两个单位呢就是阿琼啊都是看完金音奖之后先认识的单位。先听到的有爵士最佳单曲。 多出来的这五分钟你都拿来做什么呢点杯咖啡卷根烟来片口香糖还是哼一首歌你都想着未来还是依着过去呢你都想什么又都不想什么 多出来的这五分钟你都拿来做什么呢？点杯咖啡卷根烟来片口香糖，还是哼一首歌你都想着未来，还是一着过去呢？你都想什么又都不想什么？多出来的这五分钟我脱下眼镜练习在你鼻头上的空洞与圆圆那棵树之间前前后后对焦，我小小的铅笔剪了个指甲换个卫生棉帮手机充电，我只是过活过完每个多出来的五分钟，我不去想未来也不依着过去了，得过且过。结果多出来的这五分钟你都拿来做什么呢？点杯咖啡卷根烟来片口香糖，还是哼一首歌你都想着未来，还是依着过去呢？你都想什么又都不想什么？多出来的这五分钟灯光下的这五分钟电梯里的这五分钟同学迟到的五分钟客套寒暄的五分钟拥抱到底的苏醒的这五分钟，察觉岁月的五分钟，隐藏记忆的五分钟，等待未来的五分钟，等待离去的五分钟，多出来的这五分钟，灯光之后的这五分钟，电梯里的这五分钟，同学迟到的五分钟，客套寒暄的五分钟，拥抱道别的五分钟，无法入眠的五分钟，刚苏醒的这五分钟，察觉岁月。这五分钟我脱下眼镜练习在你鼻头上的空洞与圆圆那棵树之间前前后后对焦，我小小的铅笔剪了个指甲换个卫生棉帮手机充电，只是过活过完每个多出来的五分钟，我不去想未来也不依着过去了，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多出来的这五分钟你都拿来做什么呢？点杯咖啡卷根烟来片口香糖，还是哼一首歌你都想着未来，还是依着过去呢？你都想什么又都不想什么？都想什么又都不想什么？都想什么又都不想什么？都想什么？ 同阿琼一起记住这位歌手的名字，他叫做骆燕婷。同一时间，佢2019年发行嘅呢张专辑叫做《叶片之上》啊，同埋呢一首歌《多出来的这五分钟》，系都得到咧第11届台湾金音奖爵士类别嘅最佳专辑同埋最佳单曲。其实睇到佢攞奖嘅时候，阿琼都有啲震惊嘅，因为你要知道咧爵士乐嘅候选名单当中有非常之多系都几红嘅新人嚟嘅。例如有9M88啦，有之前我一路都介绍开嘅新嘅爵士女星 Julia 吴卓源，但系攞奖嘅系呢一位歌手，佢叫做罗燕婷啊。之后系今日嘅最后一首作品，都 是阿琼新认识的。拿到另类流行专辑的这个组合，他们叫做渣泥，人渣的渣，泥土的泥。 你觉得可爱的，我觉得可恶的，你觉得感动的，我觉得恶心的。全部都看在眼里，就让相机一片和气，整个舞台都是奇迹。 听就爱上的这一对的乐队 Johnny， 简历这首歌的名称叫做 Real 样 R-E-A-L 样，就是告诉你在网络世代其实每个人都没有拿自己真的样子出来。今集到这里，明天下午